锵锵三人行，格子，今天我给你介绍一下张小舟老师啊。 读过文章， 读过啥？他什么文章？ 以前写的体育的一些读过。 对，当年南方体育首席主笔评论员啊。后来写了这个弄他弄他，你 这种就不适合读了。 对，弄他弄他，重庆一座很搞的城市，是他的名文。 所以你来叫我说一部体育电影。 真的是。 对， 这个为什么格子呢？格子也是刚刚去过印度。 印度，对， 那天还聊了一集这个印度。所以呢，最近这个阿米尔汗冲， 应该是阿米尔汗吧？ 阿米尔汗呢，应该这么读。 我记得是可汗，不是？嗯。 嘿，你这挺讲究的啊， 文化人。 对对对，这个《摔跤吧，爸爸》这个片子啊，昨天张老师刚看。 嗯。 哎，好多观众让我们聊。 对。 你看了之后，这不是哭了几鼻子？ 哎，我确实热泪盈眶，确实啊，这个 是到哪个点热泪盈？ 当然是这个能力。你看，很多人会觉得，那你张小舟，你好像经常嘲讽啊，你是一个那个经常去批判的那个。当然，我想说呢，就是什么呢？这些人类的一些基本的，你说这个对 情感。 最后他听到这个国歌， 嗯 嗯， 对， 我也在这个 时候 点上 啊，这个点上，那很多人会说，哎，你竟然你都哭了。当然，我们有时候会为自己很多比较低贱的情感，那个也会哭， 对， 没问题。但我不认为我的这个泪水呢，它就是低贱的，这个啊，就是它的。而且我不认为这个电影的这个，它当然是煽情的，它当然是捏着你的泪点的， 对。 但我认为它表现的是比较高级的， 哎， 而且包括呢，它不会说那个，因为我也看到了有人在那说，你看。这么一部充满人性的这个电影什么的，你看在中国的这个举国体制啊，那个泯灭人性的这个，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这样我觉得完全是错误的。他这个说法完全是错误的。泯灭人性它也是人性，这部电影难道就没有泯灭人性的地方吗？也有， 比如说父亲 不，这个因为体育的这个， 学 因为这个电影呢是中国人尤其会喜欢。我不知道，没有统计过票房啊。到这我们可以用。 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原因在于高度的相似，就是在某一些那个就是社会体制以及那个几个方面，这么说吧，比如说啊，一个是爱国主义的， 嗯， 这个体育的那个啊，爱国主义， 望女成凤的 啊。第二呢是父权的， 嗯， 那么这二者，那么跟我们的这个。成长的背景，我们的这个社会体制，它是高度吻合的。 我对张老师是一同意一不同意啊。 怎么说？ 我同意在于这个作为眼泪这个部分，我觉得其实张老师不需要为自己辩护。 嗯。 我想起一个民国的时候啊，那个大师熊十力啊，跟那个徐副官去请教熊十力嘛，结果熊十力说你回去读这个《资治通鉴》，然后这个徐副官回去读了回来之后呢，反馈啊说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熊十力一顿臭骂，说你这种人怎么读得进书去呢？你不先看人家好在哪儿，你先上来给我批判，你有可能长进吗？ 嗯，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你说这个张老师说他天天是一个批判的一个形象，但是一个批判如果不是建立了一个赞赏的基础上，他没有认可的东西，他批判是站不住的。 张老师的眼泪不是低贱的， 是高贵的。 但我的眼泪是低贱的。 我的也挺低贱的。 不是我看这个电影是哭啊，基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是有病的，因为我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一从来不会有一滴眼泪，但是呢，我这个看电影哭是有名的，所以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呀，我看这个《摔跤吧，爸爸》，我大概是从第四五分钟开始吧， 一直哭到 我一直哭，就是你知道 太早了吧？ 他，你知道，就是对我来说啊，这是个印度电影啊，他那种特别浓烈的这个感情，加上他那个音乐，所以音乐往往很有关系。 嗯， 哎呀，就是。那个音乐一拐弯啊，一说这个女儿啊，这噔一下子我就，而且我觉得，往往我看到那种出身贫寒的， 嗯， 我特别容易哭， 嗯， 就家里日子过得不大好， 嗯、 是吧？一看那种心酸呐、啊，就屋漏偏逢连夜雨啊，贫贱夫妻百事哀啊、 嗯， 这个音乐一拐弯啊，我这个眼泪哗就哭。但是我这次也要说啊，虽然我的眼泪是低贱的，但是呢，这种感动啊。也是很真实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这次你发现中国人特别喜欢拉一个打一个， 所以这次对这个摔跤吧爸爸的影评你发现没有，一般都伴以印度这部电影让中国电影五官都碎的地上是吗，什么跟人家印度这电影相比你的中国电影全是渣，你发现没有，中国人写影评往往是这种对立。但是我的确就发现你说这是为什么，还是因为就是说咱都是中国人，我知道你也不真诚，还是因为什么，就是说比如说中国有的导演要照我看他这个让人哭啊其实也是一个拿捏，就是你比如说具体到这个镜头的组接，镜头的音乐的渗入，哎，我就觉得有的导演甚至很有名的导演我老觉得他差一口气，我看他那个电影我觉得他的剧情编剧足够让我哭了，像我眼泪这么卑贱的人，可是为什么真到了那个关头我就是流不下来， 这还真是一个 就是流不下来，但是人家这个摔跤吧爸爸这个哇我就是狂奔泪催泪， 我觉得这是个电影工业的成熟度的一个问题，这是个核心问题，就是宝莱坞现在的整体的电影工业成熟度啊非常高，和中国相比完全不是一个来，我其实我们常年搞内容创作的会知道说哪个点是能拿得住观众的，你就看摔跤吧爸爸，当然我是说我都一个眼泪虽然也低贱但是我这个哭点相对高一点的人了 贱人 对假的起码两个贱人，然后 这些呢都是计算的预谋好的， 对， 而且你看文涛你四五分钟你开始哭，而且你完全知道到最后你会决堤， 对， 因为这个呢体育比如说大家最爱看的大逆转， 对， 你完全知道最后一秒钟啊你这个胜利的泪水要下来， 对， 完了之后他老爹在那个黑屋子里头他肯定会哭， 对， 然后他肯定会冲出来， 对， 你都是知道的，但是对他就算准了， 但是他用他的技巧，他用他的技巧和节奏把你拿住其实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知道最后一刻才能哭出来，就是因为他前面其实到了你差不多想哭的时候他收住了，到差不多想哭着他收住了，这其实是一种这个电影工业我觉得人家技巧非常成熟的一个表现， 所以说这当然是算商业片吧， 商业片 可是我觉得很有艺术水平，其实张老师我跟你讲我近年这个印度电影啊咱们还是要看到它基本的这个国情，据说这个印度电影啊能回本的不到5%，就是说它年产电影上千部相当于咱们几倍啊，但是大部分也都是可以说不是特别好的，可是呢它最后成为现象级电影的这几部我这几年看了几部我还真是有点粉呢，你知道在我看来更好的还不是这部这个摔跤吧爸爸，最对我有最大触动的是一个电影叫那个猴神大叔和 小萝莉 那个哈哈罗曼，其实那在中国就是西游记孙悟空的印度那边的原型，就是他有个猴神，就这个电影我认为对在印度电影的阵营里也堪称有点伟大性，为什么呢，就是说你看这次这个摔跤吧爸爸我都听说呀他也注意到现在中国是他最大的票仓，然后他也注意到他的海外版本呢删减了一些歌舞片段，因为印度电影过去叫文化就是歌舞是吧，一言不合咱就跳舞，然后呢就是包括喜剧，但是呢我就老说这个猴神大叔和小萝莉这部片子真的是实现了民族化和国际化的这种统一，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商业片，但是我认为它达到了很高的这个艺术水准，而且它还有政治上的关切，它讲的是一个巴基斯坦的小女孩流落不会讲话的一个小女孩 到印度 流落到了印度，但是印度哎全是正能量啊是爱啊，最后印度的一个这个艺人吧一个人他就艰辛万苦偷越边境把这个小女孩送回巴基斯坦送到她的妈妈身边，你想这个电影我想起来就会流泪，最后就是巴基斯坦的人民自动在这个边界线上就是说谁敢拦他回到印度，哎呦我当时看着我就哭，而且你知道哎你说他倍儿俗不也不能说倍儿俗吧，就是说你说他商业片他真的就打中我们这个俗人的心呐，你比如他选的那个小女孩儿， 长得特别可爱， 那个可爱，你知道我当时喝两杯小酒，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小女孩第一次出现，哎呀，我当时小宝贝儿别担心，我在你身边，我甚至有这种感觉，他选的这个小女孩， 你看你就是猴神， 对，怎么那么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小妹妹第一次出现。 नाम है आपका? जी शाहिदा। शाहिदा, बहुत प्यारा नाम है, कहाँ की रहने वाली हो? अपनी अम्मी से बात करोगी, हमसे नहीं? नहीं नहीं, ऐसी कोई बात नहीं है, ये तो अपनी अम्मी से भी बात नहीं करती। क्यों? 所以这个印度电影啊，这个很有意思。你要真说他的电影成就，他这个艺术片在国际上很少获奖， 对 对吧？可是他有一个宝，就是宝莱坞这么一个独有的这么一种东西。现在有人说啊，过去啊觉得他好像挺俗的，但是呢，近些年我觉得你得想到他是英语啊， 他跟主要是印地语。 不是， 宝莱坞主要是 就说人家在这个英语这方面比咱们和国际更接通、 接轨一些， 更接轨。而且这些年他们这个跟这个更加重视这种现代化和这种国际化。 而且主要出了这三个韩特别厉害，一个是这个片里面那个猴神，这个片里面 阿米尔汗， 不是沙鲁克汗，一个萨尔玛汗，一个阿米尔汗。 啊，对， 这三个汗一个比一个厉害。我最喜欢的还是阿米尔汗。我最近迷阿米尔汗迷得不行。 你说是哪个片子？ 就是摔跤吧，这个爸爸，这个阿米尔汗，他确实现在是一个，现在看在全世界很少找到这样的一个艺人，就说他的几乎每一部片都是关切的印度的社会现实。你看以前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啊，什么那个我的个神啊，那个片你看关注的是印度的宗教问题，这个摔跤吧爸爸关注的是印度的一个体育问题和这个女权问题，对吧？我就去找到他2012年到2014年期间做了3个季的叫真相访谈。 嗯， 我这几天一直在看， 网上都有 啊，非常非常好。就是你就看到说我们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公众人物，他就一级调查一个社会现象，第一级就是杀女婴问题。 哎呦 啊，你看中国其实我们也是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这个男女这个数量不平等的问题。我前两天跟一个人口学家聊天，他说到2050年的时候，中国可能会迎来大约有3000到5000万之间的男女人口差异，那个时候将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而印度今天已经可以查明的就是在过去几十年中，他们至少杀了超过3000万女婴。而就是这种问题阿米尔汗一个一个的做，还有所谓的嫁妆问题。你比如说在印度，他是嫁女儿你需要房子车子彩礼送女婿出去留学，就是你生一个女儿基本上等于你家破产，所以都是阿米尔汗去做的。这个 所以这个呢就让我想起，就是咱们也有人这个检讨这部电影，说这部电影啊这个三观有问题，说这个父权癌直男癌是吧，凭什么让那个女儿就为了实现你这个父亲的理想就非得让她去这个摔跤等等，现在有些人说。但是要照我觉得这种评价吧，有点像是那种说，哎，这个都难民饿死了，为什么不给他们吃点肉？ 这个是在真空过真空环境中， 这印度的这种国情啊，你还真是，就他电影里边不讲吗？就是很简单呐，那要是同婚，印度的同婚数量到现在都是全世界第一啊， 对 对吧？ 对， 那就是嫁个人家暴啊， 14岁， 甚至被一家的男人轮奸呢，那他就去练摔跤，还真的就是一个唯一的选择呀，摆脱这个命运呢。 所以我那天看完电影之后，我写了一个特别短的一个短评，叫做以强父权成就女权。就是 哎，这个角度挺有意思。 我们今天中国的这个新闻视角通常是中产阶级的一个新闻视角。中产阶级去看待社会的时候特别的，我用一个不好的词叫特别的白莲花，就是会脱离现实的土壤去讨论问题。但实际上很多的社会问题就是以不合理来解决不合理的。 哎， 我们中国的问题很多都 是 这样的。 也是会让有些女权主义知识分子非常不满的。 嗯， 对，但是我觉得对不起，那个艺术家不是什么主义者，不是公知。 嗯， 艺术家最重要的，我说这个电影骨感和肉感，肉感很重要。 哎，讲得好。 这个肉感呢就是现实感， 对， 当然也包括他这个整个的这个电影制作过程中的这种，哎，比如说没有替身呢，就是说那个这种肉感就是现实的这种肉感， 拳拳到肉的 这个，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在想你刚才讲的这个印度电影，我在想的这个很可能是继30多年前的那几部影响中国的电影之后，这部电影可能会再度的就是 点燃， 这印度电影和中国观众的这个关系可能是一个我看完之后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在我们小时候，可能格子呢这个太小， 太小，对， 不太知道，在我们小时候文涛你肯定啊流浪者 拉兹之歌， 对， 你知道那调吗？阿巴拉古，阿巴拉古， 那是典型的印度歌那种歌舞片， 嗯， 对啊，因为是70年代末，为什么叫他如果不叫流浪者，不是这样的一个悲伤的那个呢？中国人不会哭成那个样子，或者说不会很屌的，大家都在街上哼这个小流氓，流浪者，因为当时中国刚刚也是一个迷茫的年。都在迷茫、 哎、 彷徨、 哎、 对，然后第二部电影呢可能没有那么轰动，但其实上对于青少年来讲很轰动，迪斯科五星， 嗯， 就是印度人本来就是歌舞王国， 对， disco 传到印度之后呢激发了整个印度在跳 disco， 而当时的中国呢还没开始，还要滞后一点，就是稍微滞后一点，所以呢竟然这个西方的 disco 文化它竟然拐了个弯介入印度这个电影，所以直到87年、88年，中国才拍了也是一部维吾尔的迪斯科电影《西部舞狂》。 嗯， 这个呢多少受了一点这个印度那个电影的一个影响。 哎， 但是呢这一部，那两部呢，我们现在看的都太印度了，尤其是迪斯科五星，也是一个平民一个小伙子，爱上了富家女。然后屌丝逆袭嘛，就这样的成功的故事，通过跳舞跳 disco， 对， 然后获得了成功，大概这样的。那我们现在看呢，从所有的这样的故事呢，就是商业电影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要素，就是。但是呢，现在这一部你看这一部呢，你重新去看迪斯科五星，你会发现，它有很多桥段呢，它是非常前现代的，就是它是宝莱坞，但不是好莱坞。 对。 但呢，现在的这个阿米汗的这一套。它既是宝莱坞又是好莱坞，就是好莱坞的东西我全学到了， 哎， 就是这样的。 对对，这个我看他这个最新的这个，我就说这个猴神大叔啊，我也有同感，因为通常我不太爱看歌舞这些东西，所以现在印度反思他们行销到海外的电影，他们都注意这一点，就是印度电影传统当中这个歌舞剧，咱们能不能比如有的是裁剪一下，有的是减少一些，但是呢，像像这个摔跤吧爸爸这个就不算多了。但是我看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猴神大叔，这个就是一个歌舞剧， 处处歌舞。 但是你知道，我竟然发现我这么爱看他们拍的歌舞剧，我的天，我敢说中国弄不出来，这是民族文化里边的东西。而且他拍，其实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电影很了不起，就是他在讲这个故事之余啊，他展示了他的民族文化，他不但展示了他的民族文化，他还用现代化国际化的通用的这种影像音乐舞蹈语言去展示他能歌善舞的这个文化。因为里边除了这个印度那个遍地都是神呢、啊、除了各种神的这种祭祀游行之外，比如还有这个穆斯林那个，其中有一段这个在台上唱的那个啊，哎，音乐也是棒啊，我听着都听嗨了，我觉得咱们这么好啊。所以你还可以看一段，就是他这个猴神的第一次出来，就是在他的一个祭祀巡游活动中，但是你特别起范儿，你可以看看。而且啊，真的是，怎么这个印度电影啊，特别让人能哭能笑。我不知道是因为，要不说你看国产片，说实在的，我这悲见眼泪的哈，也会哭，但是这个泪点跟我看印度电影完全不一样。 嗯，其实我就认真去扒拉了一下，我发现印度片就是前面张老师说的那个时期，他当然非常好的印度电影也传到全世界了，但后来好几十年间印度电影都不行。直到这几年才行，就前面说到了这么多歌舞的问题，这个其实跟印度本身这个国家的发展是高度联系的，就是说实际上印度人他几乎唯一的这个可以大家全家人去娱乐的活动就是看电影，所以很多年里面印度的电影都是给普通老百姓看的，你去印度你会发现排一家人排2小时队进去看一个电影，那你说这个电影要多长呢？ 你尽量给他三个小时，你总不能我们家排了俩小时的那给我看一个半小时吧。 嗯， 所以印度电影特别长，一动不动三个小时，而且它长还有一个原因是印度特别的热，热的你电影院里有空调嘛，你就不喜欢到外边，所以它会特别长，它是跟国情有关的。 对， 所以中产阶级不爱看，它电影院也特别烂。 印度的电影票一般十几块钱，就是说咱们中国要说票房， 嗯， 这个钱比人家多很多，可是实际上呢，真正的这个观影人次没法跟印度比。 对， 而且你看那咱们的银幕数都比印度多，但是印度的电影院更大多数的是就是一个电影院就一块银幕，就还是咱们小的时候那种电影院为主的。 而且直到这几年，我们的这个像什么支付宝去印度投资啊，才给印度人学会了在手机上买电影票。之前呢，真的就一排排俩小时，可以说其实全球化的改变印度电影。 哎，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说这次这个阿米尔汗来中国呀，这个人是叫阿米尔吧？ 是。 对，采访的时候我看有个记者讲一个细节挺有意思，这个记者就问他，因为我发现印度这种真是多才多艺啊，他是编剧、配乐、什么歌舞制片人、演又是主演，然后呢，咱们这记者就问他说，在你们印度这个啊，这个小鲜肉和这个 IP 火不火？结果这阿米尔呢没听懂什么意思，然后我看那个记者写的很有意思，说当记者费了很长时间给他解释清楚了这两个概念之后呢，两个人同时露出了诧异的表情，没听说过。就是说后来这个阿米尔就说很坚定的说了一句，说明星不管多么有名，鲜肉不管多么鲜，都没有电影重要，那只能吸引观众投一两千，往后还电影当然大于明星。 嗯，哎，我这记者问这个问题，显然是有对中国电影的针对性，也是小鲜肉横行，就大家都没有这个时间去拍电影了，那大家要找替身了，就是有些容易的，我哪有时间说那个去练个三个月啊，练个摔跤操什么的， 嗯， 就是这样的，对，就说去什么体验生活啊什么的，他可能还是一个问的问题呢，还是在针对。 你像这个人阿米尔减肥的故事，这几天他们都说好像减了50斤， 是先增了50多斤， 先增 然后再减回来。 对，他就是怕最后不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所以倒着减。 可能先拍的后面的一些先拍嘛，就是。 嗯。 而且他这个其实给我一个这个启发呢，其实说出来有可能挨骂，但是呢，我还是想说，就是说我们中国电影啊，确实是应该反思了。就是我们总说是这个监管的问题啊，各方面总把所有的原因都往这上面归咎，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说，我们的资本、我们的电影人都在干嘛？我们的资本动不动就想把一个小鲜肉推上去，我们电影人动不动就想收快钱，这钱要没收回来，我还不如今年去投一下房地产。就是在这种理念的驱使之下，我们真的就缺少了像你看像阿米尔汗他说这个话，他觉得特别的自然，就说为什么要用小鲜肉呢？人家就是全世界都觉得是共识的东西，在我们这儿因为有那么几个钱扔进来，一切都规则都变了，我觉得这个我们真应该反思一下。 是我现在真的觉得呢，就是过去这么说吧，好像有点抬杠。我现在觉得你不要讲什么文艺片、艺术片，在人同此心嘛，就咱们爱看的电影。 对， 我不是说中国没好的，可是我原来就说，在中国这些周边国家，我这几年看见去的，就是最好的电影，印度、 韩国， 对吧？ 嗯， 超过你中国电影界。我不是说你中国电影界个别的片子，比如说有个什么《霸王别姬》啊，或者姜文早期的一些，是可以这么说。 嗯， 但是就这个数量来讲，甚至在咱讲国土和人口比例来讲，你中国电影界钱是挣着了，可是您这点成绩，我觉得害臊吧。这个，而且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特别觉得中国的这个电影有些不真挚的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些导演玩花招啊，玩艺术玩的都挺好，可是你看相比起，我就说你看印度这个让我哭让我笑，我为什么感受到一种就像泥土一样，就是很质朴的东西， 血汗淋漓嘛， 是吧？ 这个你看一个首先人口也很多，那么但是呢，像这样的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场面呢，他们真实社会里头发生吗？发生， 真的 发生，就是说那个群魔乱舞，大家跳舞， 就是忽然音乐响，所有人都会跳。 他的这个对他的身体解放了，这个跟我们的汉文化对于身体的几千年的束缚，这个是没得比的。 对， 所以呢，印度歌舞片它的社会基础在这，就是 而且 那个人口也关系。所以我说，一个是他，你能够闻到那个汗臭， 对， 而且刚刚说的这接地气的问题，我记得当时在印度那个导游就说，他一直在教我用手抓饭吃，我说这玩意儿脏啊，他说你只有用这种方式你才跟大地是亲近的，他有这种文化的时代。 不，而且他就像这个你说这个阿梅尔办的真相调查一样，他真的关心印度妇女的命运， 对， 他是真的。